半装含诺香草胺的喷雾器。立法会有关修改选举制度的法案委员会完成最后一次会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计划在今个月26号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政府的修正案包括列明行政长官需要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向中央人民政府备案。律政司表示，备案只是属于纪录性质，不涉及要中央政府批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周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7点，跌367点，总成交金额958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平安82.85元，跌2.1；腾讯控股624.5元，升1.5；盈富基金28.48元，跌3.2；美团293.2元，跌4.8；阿里巴巴223.8元，跌1.2；建设银行6.08元，跌7仙；友邦保险96.35元，跌2.55元；工商银行5元，系跌6仙。复星医药59元，升9.65元；港交所465元，跌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765，瑞士法郎8.516，澳元6.002，加元6.315，新西兰元5.566，欧元9.36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4。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5.5美元，卖出177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同埋意外事故啊。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呢个九龙湾启业村对开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啊，第四线受阻嘅，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附近啊。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启业村对开有坏车阻路，第四线受阻，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较早前咧，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喺女童军总会对开就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嘅，之前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反方向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交通都系繁忙噶。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排到去新楼街，渡船街过海龙尾过了果栏。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现时交通都繁忙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附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新界咧，而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北港路至到大涌口路嗰段咧就较为多车。清水湾嘅大庙湾咧有临时交通安排噶，近住大澳门路至到布袋澳村路交界嗰段嘅大庙湾咧就需要临时封闭，咁啊划为禁区，禁止车辆使用嘅。 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1，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姊妹就去扫墓啊。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妈妈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嘅。Yes,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今日是戴着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2%。今日大家都会发觉啦，周围咧都落住毛毛雨咁啊。咁天文台咧就喺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咁啲雨点咧比较大少少嘅地方就系九龙东一带啦，嗰度都录到超过10毫米嘅雨量。嗱，唔讲大家可能唔系好发觉，其实咧近几个月嚟咧，香港落嘅雨咧都系比正常少咗一大截噶。咁就好似今年到而家啦，咁落嘅雨量咧系唔够100毫米，咁只系得正常嘅1/3嘅啫。咁天文台预计咧，跟住几日咧都会有局部地区有啲骤雨嘅。咁去到星期五咧，又见翻一个大大嘅阳光啦。咁睇嚟，跟住几日呢啲骤雨咧落嘅都唔系啲乜嘢滂沱大雨嚟嘅。咁啊，但系都有啲骤雨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咁今日咧喺5至6点，我哋同大家讨论一下就系有关外佣强制检测啊。咁大家过去两日如果话想去做检测嘅话，或者睇电视都见到啦，就系好多嘅检测中心啦，一啲社区嘅检测嘅地方咧都大排长龙啊。咁原因咧就系特区政府咧喺早前就规定啊，全港所有外佣要喺5月9日前系强制检测。而兼且咧就係如果外佣申請簽證或者續約咧，係要強制打疫苗嘅。咁嗱，政府嘅理由咧就係因為咧，較早前香港出現 第一宗社區感染變種病毒的不明源頭個案，患者就是一個外佣。政府就說這個變種病毒株傳染性較高，而為了謹慎起見，就要求外佣在9號之前接受強制檢測。要外佣強制檢測就已經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其中就是菲律賓駐港總領事和菲律賓的外長先後都公開質疑為何要強迫外佣接種疫苗，質疑是有歧視成分。他們認為如果用同一標準的話，應該香港所有海外僱員都要他們打針。政府的解釋就是說，這些外佣因為他們有很多定期聚會，而他們都認為這些外佣是和很多其他的譬如在安老院工作的一些人員一樣，就是因為要長期照顧長者和一些老弱的情況是相似，而且假日又會跟朋友聚會，可能一旦染了病毒是會導致跨家庭的交叉感染，所以為謹慎起見，就要求他們全面強制檢測兼申請簽證和續約的時候要強制打疫苗。不過很多外佣團體亦都質疑，就是這種變種病毒就明明是在酒店那裡首先發現的嘛，咁點解當時酒店嗰啲員工又唔需要強檢或者唔需要強制打針呢？咁另外一講到強制要申請簽證或者續約嘅時候要打針，咁其實而家好多安老院嘅院舍員工啦，雖然佢哋呢係要定期去檢測啦，都冇話要強制佢哋去打針嘅。咁所以呢，即係一啲外佣嘅團體都覺得呢樣嘢係咪唔公平呢？咁如果講到外佣有好多定期嘅聚會會出現一個跨家庭嘅感染，咁其實好多香港人而家都有好多即係聚會都會有跨家庭感染嘅風險啦。如果話用翻同一標準嘅話咧，咁係咪好多食肆員工啊，或者喺一啲嘅防疫注射中心工作嘅人啊，喺好多嘅即係酒吧嘅員工啊等等，係咪理論上都係要強制檢測兼強制打針咧？咁嗱，呢啲都係好多有關呢個新政策嘅質疑啦。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5月3日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的时候，指抗疫工作其中一个痛苦经验是有一小撮人扭曲普及社区检测的目的和污蔑国产疫苗。 One painful experience we have had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s how destructive misinformation could be.Despite that public safety is at stak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have repeatedly sought to undermine our anti-epidemic efforts, including distorting the purpose of the Universal Community Testing Program last September or slandering mainland vaccines. To counter that, my government has been highly transparent about our anti-epidemic initiatives and programs. 上午11点香港记者协会发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调查，在2月至3月期间访问了300多名新闻从业员，他们对过去一年的新闻自由评分只有 32.1 分，创下8年以来的新低。记协主席杨建兴： 新闻自由是向下沉，还不知道到了个底，到了个底未？过去那年我们见到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呢，是来自法律，来自权力。近排有啲同記者同我講話，要揾人做一啲嘅評論、做訪問，一啲可能敏感啲、尖鋭啲嘅題目，少咗人願意公開講，包括一啲泛民主派嘅人士。 中午12点，本港出現南非變種病毒社區傳播，首宗確診嘅印度裔男子同東涌確診嘅菲傭基因排序相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建议，应该为所有有南非变种病毒个案的酒店住客进行抗体检测。 如果他有抗体的，有一个可能性，可能他之前在外地已经惹了啦，或者他打了疫苗啦。但是如果他现在有，你要有怀疑，会不会那个就是走漏了那个？可能他现在已经没有病毒，但是他的抗体都还在那里嘛。那于是你可以由他们曾经接触了什么人，最后找回究竟 嗰個外佣點解惹到都未定嘅？ 下晝兩點，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都係輸入個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特区政府是强制全港所有外佣在5月9号前是要做强制的病毒检测，兼且在申请签证和续签的时候要强制打疫苗的。造成什么影响呢？外佣方面他们又怎么看呢？电话里面有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石佩贤。石佩贤你好啊。 系主持你好， 系啦。咁政府就话咧，系因为即系点解要加即系外佣系要打疫苗，同埋系要申请签证嘅时候要强制打疫苗，要求所有外佣系要强检，再加申请签证要强制打疫苗啦。咁嗱，佢哋嘅解释咧就系话，因为即系佢哋会觉得其实佢哋嘅工作性质咧，同好多譬如喺安老院度照顾老弱嘅性质一样啦，有风险啦，同埋外佣比较多啲定期嘅跨家庭聚会啊。点睇政府呢个讲法？ 咁其實我哋都睇翻啦。雖然我哋知道其他高風險嘅行業咧都係有強制檢測嘅，例如安老院舍。咁但係咧，我哋睇翻其實兩個性質好唔同嘅。外佣咧同僱主雖然都係同一個屋檐下，但佢哋僱傭關係相對穩定啊嘛。而院舍點解佢要強制檢測，都係因為佢哋要輪流看護成棟嘅院舍病友。咁佢哋嗰個其實交叉感染嘅風險係更加高嘅。咁所以同埋我哋都認為啦，跨家庭交叉感染咁呢一個概念咧，其實係全其他嘅即係全港在職人士都適用嘅。咁我哋就見到咧，唔單止係話肯香，即係唔單止係外佣啦。咁就話其他家庭啊，佢都會即係週末啊，或者平時都會聚會咁啊。咁所以我哋都唔明點解係淨係針對外佣咯。 咁佢哋政府嘅講法咧，就係因為即係其實第一個即係社區感染變種病毒嘅不明源頭個案係一位外佣啊，咁所以就話為謹慎起見啊嘛。 咁咧，其實我哋朋友好多外佣姐姐咧都覺得好無辜嘅。咁我哋睇翻啲基因排序啦，咁都話其實嗰個外佣係喺社區度被感染嘅，佢並唔係今次變種病毒嘅源頭。咁而即係其實喺社佢哋只不過係咁啱中咗招，其實嗰個隱形傳播已經喺社區發生啦，根本佢哋就唔係源頭。咁都唔明點解依家一個中咗，咁要全港37万嘅人都要做檢測，甚至係強制要接種疫苗咯。 咁而家喺強制檢測嘅呢個步驟方面啦，咁見到呢兩日都好多人排隊啦。你覺得即係好啦，真係要檢測啦，而家咁有咩可以改善呢？僱主又可以點配合呢？ 咁當然啦，我哋見到呢兩日咧係真係排到黐咗線嘅，即係日曬雨淋啊，好多姐姐都咁，我哋都收到排，大家大概都每至少排4-5个钟先至可以做得個檢測。咁當然啦，有啲係因為僱主咧就希望佢哋用假日嘅時間去到排隊嘅，咁樣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呢一個係佢哋工作嘅部分，咁希望咧即係僱主都可以放寬，即係排俾佢哋1-5去到做呢個檢測啦。咁而我哋亦都希望咧政府会唔会喺嗰个预约方面咧，系即个预约系统方面都友善啲嘅，因为而家都系得中文同埋英文，咁有啲姐姐唔识睇英文，雇主可能长者嘅话都唔识点样帮我哋上网预约嘅，咁变咗佢哋就被逼一定要去排队咯。咁样我哋希望即系话政府嗰边咧都可以能够即系有提供多啲嘅语言啦，咁就等佢哋方便啲预约嘅。 咁你刚才讲话希望即係雇主可以俾佢哋喺星期一至五可以去做检测啦，呢样嘢会唔会好困难呢？对于好多菲佣嚟讲，或者对多外佣嚟讲， 其实会啊，因为呢点解佢哋会选择呢两日去到排呢？因为雇主就唔想佢哋用返工时间咁样，因为就咁佢哋要即係照顾小朋友、照顾屋企人、照顾老人家，咁都明嘅。咁但係即係如果即係依家咁樣排法嘅話，其實只會係增加個感染風險啦。咁大家個時間即係排咗個時間就會更加長嘅啫。 咁強制打疫苗方面咧，你哋覺得即係如果呢個新嘅措施真係實行嘅時候，申請簽證嚟嘅時候要打啦，續約嗰陣時要打啦，會有咩影響啊？ 我哋其實好多姐姐都係非常之反感嘅，都係反我哋工會都係反對啦個強制打疫苗嘅。咁因為打疫苗接種疫苗應該係一個個人健康嘅考慮，而唔係一個工作條件嚟嘅。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好多姐姐佢自己可能年紀比較大，有高血壓，又或者覺得根本就冇必要去到接種疫苗嘅。咁如果係因為要為咗喺香港工作而接種疫苗，咁其實真係無可奈何。因为家即系佢哋家乡经济都好差，出去揾工亦都唔容易嘅。 咁政府就话，如果真系有嗱，而家考虑紧咧，就话考虑紧，如果健康唔适宜打嘅话，可以豁免啦。你觉得咁样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系咪足够咧？或者？ 我哋覺得完全唔足夠噶。咁正如我哋所講啦，打唔打疫苗係一個個人健康考慮，應該係有選擇嘅，而唔係一個工作條件咯。我哋覺得係應該係俾姐姐去到選擇佢需唔需要到打疫苗，而唔係話即係單係一個即係一個強制嘅措施咯。 咁其實有記者都問到就係即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啦，就話接種計劃一直都係自愿嘅。咁點解要強制外佣接種咧？咁嗱，佢其中一句説話就係話，即係其實外佣可以選擇唔喺香港做嘢啦。你唔嚟嘅時候，呢句我加上去嘅就係，即係嘅意思就係，意思就係，即係如果你唔接種嘅話，可以即係你可以揀其他地方去工作啦。咁点睇咧？ 哇！呢句真系非常之凉薄，咁好多姊妹听到都系非常之嬲嘅。我哋会觉得，即系香港政府佢都系由即系话，其实好多三十几万嘅外佣姐姐一路以嚟为香港即系个经济贡献咗，即系令到即系譬如家庭主妇啊或者啲屋企人咧，即系都可以出翻去打工嘅。咁对于香港经济有咁重要嘅贡献时，去到依家呢一个位置，居然话哦，咁你唔想嚟做就唔好做啦。咁我估呢个好多雇主都会反对嘅，因为依家请人都真系非常之难，即系譬如大家有请过外佣或者身边有人请外佣都知，依家请外佣真系唔容易噶。咁样如果即系劳志光咁样讲啦，我相信即系唔单止我哋工会反对，好多雇主都会反对咯。 咁你觉得即系咁嘅即系而家呢个政策咧，即系强制打疫苗呢个政策，会唔会阻碍咗真系有好多姐姐未必想嚟香港咧？又或者系真系好似阿罗志光咁？我嘅理解就系、是、咁可以去其他地方做嘢咧？ 我諗咧，真係譬如特別對於一啲肯海外過嚟嘅姐姐係有困難嘅。咁特別如果要佢哋肯原居地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過嚟咧，咁我估僱主只會更加難請人咯。因為即係我哋都即係我依家都未係好清楚，譬如到時嗰個疫苗嘅供應情況啦，所以都唔知佢哋係即係喺嗰邊點樣安排到嘅。咁我估就係只會令到即係大家更加難過嚟香港做嘢嘅啫。 又或者是個費用方面，即係打疫苗都要錢嘅，喺其他地方 係啊係啊。 咁嗱， 嗰個可能僱主負擔，我哋都唔知道會係即係依家政府都未公布啲措施。 係啦，咁有啲人就認為即係呢個措施係帶有歧視成分啦，但係平機會就話即係對於一種職業有一啲唔同嘅安排咧，而且係出於衞生嘅理由咧，只要合理嘅話就唔係歧視啊？點睇咧？ 咁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某啲職業，即係譬如話院舍嗰啲高風險，或者係醫護嘅高風險，我哋能夠理解嘅。但外佣佢哋嘅社交圈子啦，佢哋聚集地啦，佢哋嘅工作地點都係唔一樣嘅。咁點解佢哋會成為一個被即係強制檢測同埋甚至強制打疫苗嘅一個職業咧？我哋係冇辦法理解，而政府亦都係冇辦法去到同我哋解釋到嘅。咁所以即係頭先我哋講跨家庭交叉感染，唔單止係外佣，而係全港嘅人都適用。咁點解係針對外佣咧？咁我哋只能夠話佢係歧視咯。 咁而家去到今日啦，有啲乜嘢行動咧？你哋仲可以？ 咁其實咧，我哋一路都係同緊政府啦，咁同埋我哋都係嘗試同啲領事館去到溝通嘅。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呢個措施能夠放寬。咁未來嘅話，我哋都希望能夠即係召集即係聯合到其他香港嘅工會去到一齊做一啲即係排請願啊嗰類嘅行動嘅。 好，唔該曬你，石佩賢，唔該曬。 好，唔该你。 石佩贤是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咁大家 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咧？包括僱主，又或者係屋企有外佣嘅朋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嘅。嗱咁嗱，近嗱依幾日咧就係有好多嘅檢測做咗啦。前日咧就係因為呢個強檢咧，外佣嘅強檢咧，單單一日咧就做咗110,000+嘅檢測，當中咧就有差唔多一半咧係外佣嚟嘅。咁嗱喺直到下晝嘅6:00咧。有54,000呢個上琴日嘅下晝6:00啊，超過54,000個樣本完成咗檢測，暫時係未有初步陽性結果嘅。好啦，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啊，你好，請講。咁我覺得政府對外佣而家施行呢個措施咧就合理嘅。 嗯， 就點解咧？因為佢嗱，即係外佣就泛指好多啦嚇，譬如印尼佣啊、菲律賓佣。咁佢嗱當然講翻。如果去菲律賓是一個暫時在即係跌入高危地區啦，咁去菲律賓嚟就更加係需要啦，需要係去即係嚴格啲去處理啦。咁但係咧，就算係其他外佣又點咧？嗱，咁你要留意一下佢哋嗰個聚會模式啦。嗱，好多時候咧，就佢哋即係會喺嗱舉一個例啦， 即係舉埋一齊，即係 旺角嘅角落。咁 我哋要聽新聞啦，唔好意思啊，黃生，翻嚟再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实质上升7.8%，较去年第四季的下跌2.8%明显反弹，主要是首季对外贸易表现强劲，以及去年比较基数较低。政府发言人说，香港经济在第一季明显复苏，终止对上连续6个季度的按年收缩。經濟急速反彈，主要反映在內地和美國帶動的環球經濟復甦之下，貨物出口的增長非常強勁。但是經濟復甦並不平均，而且整體經濟活動仍然低於衰退前的水平，原因是疫情和社交距離要求繼續打擊個別經濟環節，特別是涉及面向消費者的活動。此外，旅遊業仍然低迷，因此整個社會必須不遺餘力令到疫情受控，確保疫苗接種計劃取得成功。這個將會為達至全面經濟復甦和逐步恢復國際出行創造條件。一名14歲患有自閉症和中度智障的男童，5年前在葵涌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墮樓身亡。死因庭听日将会开始引渡陪审团，家属代表律师结案陈词的时候话，事件是人为疏忽，批评院舍职员自私自利，没有接受过足够训练，社署守则的人手比例要求是一个人照顾40名院友，是荒谬绝伦，期望陪审团提出建议，否则悲剧会重演。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國家未來5年的規劃很可能是香港人最後機遇，原因是香港過去2年發生的事情以及內地發展速度非常快，因此一定要掌握機遇，包括做好調查研究、雙向宣傳介紹和對接工作。梁振英出席一個有關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研討會時表示，香港沒有5年規劃，最接近的是施政報告。施政報告是政府的主觀願望，能不能夠達成視乎立法會和社會接受程度，但是內地講得出、做得到，言出必行，行則必果。他說過去3年在內地跑得相當多，尤其在過去半年36次到內地，去過17個城市，形容到處欣欣向榮，官商民積極向上，樂觀自信，對國家發展很有信心。他很多時到訪內地農村和郊區， 國家已經做到山明水秀、井井有條，但是昨日到新界看過，面貌遠遠不及內地的窮鄉僻壤。香港電台下午開始刪除 YouTube 的多集昔日節目，其中铿锵集多集节目下午三点几仍然能够在 YouTube 观看，但是去到大约四点，多条影片已经被删除。被删除的包括在去年四月上载的节目《控诉》、《我天天在家》、《抢滩》和《考期》。四集内容分别有29万至到44万的收看次数。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4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同炎热。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啟業村第四線的壞車剛剛清場，現在一帶交通仍然都是繁忙的，去旺角方向的車龍排到九龍灣港鐵站對開，而反方向去返油塘亦都是車多，龍尾就去到龍翔道近彩虹村。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樓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空中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佛光街橋底，最主要去尖沙咀方向比較車多，而反方向東九龍走廊去觀塘方向近橋面段現在都是車多繁忙。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接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油站對開，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天馬苑，將軍澳隧道的將軍澳入口龍尾近欣怡花園。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咧，系倾紧特区政府咧要求全港所有外佣强制病毒检测啦，另外咧申请续约同埋喺申请签证啊。之前咧系强制要打疫苗嘅。嗱，刚才我哋同黄生倾紧偈嘅，黄生你好， 你好，系 唔好意思啊，刚才新闻啦，你话喺旺角就见到啲外佣嘅聚集情况系嘛？ 咁我好多时候搭一架巴士都会经过旺角某个角落，咁就发觉佢哋嘅聚会模式咧，我唔知道佢系菲律宾佣啊、印佣啊，有其他咁，但系佢哋个聚会模式咧都系好相似嘅，就系会食下嘢啦，倾下偈啦，就我知道佢哋唔会话好似喺食肆咁食个零钟头，个零两个钟咁嘅，有时佢哋会逗留好长时间，咁佢食嘢嘅时候，你冇理由话食嘢嘅时候就除口罩，跟住倾翻偈嘅时候又戴翻口罩，即系好难嘅，好难要求佢哋咁样嘅，咁佢哋可能逗留 或者在那裡逗留四個鐘或以上。嗱，咁呢個模式咧，一旦有人有其中有一個人受感染嘅時候咧，咁就會傳得好快。 咁強制打針咧，有冇你覺得係咪都應該做？ 強制打針咧就我就覺得如果佢真係高危地區嚟咧。咁咪一定要啦，要嚴格啲啦。但係佢譬如佢冇咁高危地區嚟啦，就都要需要㗎。點解呢？因為基於佢哋嗰個聚會模式，佢哋嘅聚會模式係比較容易係交叉感染啲。 OK，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跟住仲有陳先生，陳生你好， 係你好，黃生， 係 請講。我覺得政府真係搞錯咗啦，即係邏輯錯誤謬誤嚟嘅係。你影完完有一個印佣，唔係一個外佣嚇，中咗招啦嚇，感染咗啦。佢成個大廈嗰度已經係要做隔離檢測啦。緊密接觸者又做隔離檢測啦，已經係做足噶啦。當中已經包括埋喺嗰度有份嘅外佣都檢測埋啦。但係同另外嗰三十幾萬個外佣係冇關嘅，完全冇關嘅。只不過佢係感染咗嗰個係外佣啫嘛。你又唔可以？ 唔係，但係嗱，剛才譬如政府都咁講，好似頭先黃生咁講，佢哋嗰種聚會，佢哋有定期嘅跨家庭嘅聚會啊嘛。 呢啲咪緊密接觸者咯。緊密接觸者已經係做已經要去咗做檢測㗎啦。就另外同冇唔係緊密接觸者嘅三十幾萬個外佣係冇完，真係完全冇關嘅。 冇關 係。佢哋要去做檢測咧？ 明白。 呢個係唔合邏輯咯，就係、是。即係我覺得政府係咪講佢逐啲係咪嫌錢聲咧？呢啲每一个二百四，嗰三十几万个人成九千万嘅差唔多。如果阴谋论一句，你系咪即系假公济私？ 即系检测嘅费用系嘛？你觉得系即 系假公济私利益输送？ 咁可能系即系检测咗安心啲咧？唔知系咪啦？因为嗱，根据 我知，高危人士要做检测，我一定认同噶。但系真系完全同另外嗰几廿万个外佣系冇关噶嘛。 明白，好多谢陈先生嘅意见啦。跟住咧就有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陈东峰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嗱，政府嘅措施就系外佣强制检测啦，另外续约嘅时候要打疫苗啦。雇主点睇呢啲新措施？ 嗱，雇主咧，分开两个层面睇啦，即系话做检测咧，就其实由旧年就一路到而家断断续续，陆陆续续一路做紧啦。咁所以咧，多数雇主就冇乜即係發負面嘅意思嘅，多數都覺得係應該去做。咁就而家唯一一個咧，就係話喺九號之前要做曬，反而令到啲人咧有少少疑問，即係話咧嗰個檢測嘅能力應唔應付得到？第二個咧就係話個好多工人咧，佢其實日頭咧就做緊嘢嘅，即係睇緊老人家、睇緊 BB， 僱主翻咗工，佢未必可以隨時走落街走嚟做啦。咁就要僱主要配合啊！如果你淨係得個嚟緊九號嗰兩三個假日咧，就俾逼得太緊要，即未必做到嘅。咁就呢個係唯一一個僱主比較擔心。 刚才即有啲用工嘅即工会就觉得系咪即雇主系咪可以尽量安排可以喺平日即星期一至五人少啲嘅时间分散啲咁样做咧？ 呢个当然最好啦，即系话有啲雇主即系话佢实际嗰个家庭环境容许，即系譬如佢系全部大人嘅或者系小朋友翻学嘅，咁啊叫佢走落街一阵间，咁呢个冇问题啦。但如果譬如佢系咁啱小朋友系。得两三岁摆喺屋企需要佢睇嘅，咁佢冇理由拎住个小朋友落去啦。即个个家庭唔同啦。咁如果可以配合到，当然最好啊。呢个第一个。咁至于你话嗰个打疫苗咧，就嗰个疑虑就比较多啲。咁就有啲雇主就反映，即系工人自己肯唔肯打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因为有啲雇主就反映我嗰个工人就好担心，即系当然基于各种佢自己嘅资讯嘅问题啦。咁亦都有啲雇主就话担心，打咗之后真系发生事故，咁嗰个责任谁属？产生嘅医疗事故嘅费用谁属？咁呢啲都系即系令到雇主有啲忧虑啦。咁但系大方向 咁究竟系谁属咧？个责任即系而家，譬如话有外佣打咗针，可能有事嘅话，咁即系劳工保险赔唔赔嘅咧？系点嘅咧？ 照嗱呢个劳工保险咧，你呢个 question 我就。 之前啊，兩三日前就啱啱同啲保險界嘅朋友有交流過，咁就嗱呢、這個就純粹係交流嘅意見啦，唔係一個準確嘅信息，即係最準確就係要持牌經紀嚟解釋啦。我只係分享嗰個得到嘅信息就話、是，根據香港保險業規定咧，原來全個香港所有嘅保險，無論打乜嘢疫苗。即是新冠疫苗或者是普通流感疫苗什么疫苗呢，逢是因为疫苗而引致的任何医疗事故呢，他们是不负责的。 嗯。 啊，这个第一个。那就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保险，但是呢就因为疫苗而引致的死亡事故啊，即是说如果是不是这个疫苗而引致的死亡呢，总之逢是工人死亡，咁死亡嗰个善后嘅处理呢，一般嘅保险公司都负责嘅，即等于佢平时走，就算走有啲工人睇唔开走嚟跳楼，佢都包嘅。咁呢就话死亡就涵盖嘅，但因为疫苗而引致嘅医疗事故呢，佢反而唔包嘅。咁但係呢就而家不过雇主又照我嘅理解又不至于要太过担心，因为呢而家就话如果喺香港，其实无论工人因什么原因导致有医疗的事故，你送到去政府医院呢，理论上香港政府都以香港人的那个身份来帮他医疗啦，咁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去到雇主手到呢就有限的。咁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 是咁嗱，你本身都系做中介公司嘅，咁会唔会即系呢个消息咧，会对于有啲嚟准备系嚟香港嘅一啲外佣，会又系有啲影响咧？ 嗱，嚟到即系话对外边嘅人准备入嚟香港咧，反而嗰个影响咧就相当之微嘅，因为咧而家喺呢个打疫苗呢个计划系喺香港。幫啲香港已經做緊嘢嘅工人去做呢個疫苗嘅接種啦，咁就出面要入嚟咧，就唔係暫時又冇乜大嘅影響嘅。咁就反而你話會唔會有人唔查就真係決定辭職翻鄉下咧？我又覺得呢個數字應該就相對都應該唔會太多㗎，唔會太多。當然啦，如果一旦辭職，就會造成一個人手嘅短缺，有另一個問題啦。 系咁，会唔会有好多争拗咧？即系雇主同埋外佣之间，为咗打唔打疫苗，咁大家都 系呢、這个有 系点样有咩情况啊？ 有啲雇主就即有啲雇主就积极啲，就要工人去打。有啲工人咧就即有犹豫啦，各种犹豫啦，各种理由嘅犹豫啦。咁就成日都叫 A 准帮手劝，咁我哋要解释清楚，就话 A 即中介嗰个咧，就只系将現有接種疫苗的公開資訊和工人去宣傳，當然我們是鼓勵他接種，但是就不是等於強迫他去接種，其實我們都是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說如果以自願性質去接種，就各方面都比較容易接受。 咁你見到咧，即係最近即係其實疫情之下咧，對於傭工嘅需求係咪都幾緊張下而家？ 呢個緊張就唔係由尋日開始啦，即係話由舊年當地即係無論菲律賓、印尼呢兩個主要地方嗰個疫苗爆發之後咧，那個供應嚟香港就已經減少。第二個就是香港嘅僱主亦都係某種原因亦都。亦都係即比較擔心喺嗰邊請翻嚟，無論係等候時間、嗰、那個安全嘅狀況諸如此類啦。咁如果而家再加埋喺香港，又因為疫苗又產生一批人要離職翻鄉下，當係1%啦，都至少3000-4000啦，因為36萬幾。如果1%係因為呢個理由而離職，即香港又即時少咗3000-4000個工人啦。咁呢個補充係事實上會產生一定嘅問題。 即系你估计都会有1%或者系有呢个数都唔想打疫苗。 如果1%咧，就应该我估啊差唔多啦。因为咧，而家其实担心，照我哋观察，担心打疫苗咧，多数系嗰啲上咗，即系我哋叫上咗年纪啦，40几、50岁，即系佢本身有各种嘅疾病啦咁如果佢真系唔打，政府又企硬，你唔打就冇得玩啦。即系讲得粗俗啲，咁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咧，政府可能喺呢方面实行嘅时候咧， 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少少嘅有醫生證明或者係有醫療嘅一啲相關嘅建議，令到佢可以豁免呢種接種咧，咁就會令到嗰個雙方嘅矛盾減少咗啦。 好，唔該曬你，陳東峰，唔該曬。 係 ，OK，thank you， 唔該。 陈东峰是香港雇佣工会的主席，其实政府都准备都提过一下的，就是说可以考虑，就是如果有健康问题不打得疫苗不想打的话，是有可能豁免的，但是具体怎么做还未知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之前呢我哋讲嘅英文呢实在太过实用啦，而我哋今个星期嘅主题呢係一啲比较相对地係冇咁所谓等使嘅英文。莎士比亚嘅情诗，呢个就係我哋今个星期一连五集嘅主题。莎士比亚情诗即係 Shakespeare 嘅 Sonnets 啦， S-O-N-N-E-T。如果众数就有个 S 啦。在意大利文本身这个字是解一些小的诗歌或者小的歌，我们中文很多人将它译作十四行诗，因为的确它是一个十四行的题材。十四行怎么分的呢？通常是四行四行四行，一段段三段，另外最后呢有两个句子呢是总括了整首诗的主题的。而通常 Shakespeare 写的 sonnets 呢最尾呢一两句呢通常都是非常之精劲。咁我哋今个星期呢就讲一讲 Shakespeare 的 sonnets 最后嗰两句有啲乜嘢写得特别好嘅句子呢，因为我哋冇时间讲晒成首。咁我哋听日呢就可以开始讲呢样嘢啦。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特區政府要求外佣去強制檢測同埋喺續約時候打疫苗咧，個緣起就係因為咧有第一位喺社區一個不明源頭嘅變種病毒感染者，一位外佣啦。咁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烈文嘅。潘烈文你好啊。 Hey, 你好， 你好。咁我哋即系听到变种病毒就即系都讲咗几日，就话佢即系已经系喺社区里边啦。但系咧呢几日就连续三日就冇本地嘅社区感染啊。咁同埋咧礼拜六检测嘅即系十几万人里边有一半有结果，就暂时都系未有阳性啊，未有初步阳性啦。咁即系代表住啲乜嘢咧？啲变种病毒系咪喺社区咧？ 嗱，咁如果正正係睇呢個個案嘅話，因為佢係真係冇接觸過一啲入嚟嘅人啦，咁所以佢本地感染到嘅話，咁其實即係反映到咧，即係個病毒係喺香港咧係有出現過嘅。佢點樣傳播咧？咁就好可能就喺即係社區裏邊咧有一啲人咧感染咗，傳染俾佢哋。咁記住。呢、這個新冠病人咧，佢唔一定咧係有呢個病徵嘅，所以可能有啲隱形嘅病患者咧係喺社區裏邊出沒嘅。 嗯，係，咁就我哋當然啦，要繼續小心啦。咁即係我諗，即係呢幾日冇本地社區感染，都係咪有個跡象？我哋唔使咁擔心咧，定係點咧？ 咁當然咧，呢個係好嘅先兆啦。咁但係咧，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咧，過去咧都係譬如話一啲突然嘅群組，譬如話之前嘅跳舞群組啊，一啲健身嘅群組啊，都係好短時間之內咧有好多個個案會出現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暫時都需要咧係即係睇定啲，同埋盡量咧保持自己嘅個人衞生啦。咁同埋盡量即係避免咧係多人嘅聚集咧，減低真係一旦有不幸有啲咁嘅人出現嘅時候，佢散播去俾好多個人咯。咁所以呢刻嘅話咧，雖然係樂觀啦，但係咧我諗大有咁嘅可能咧係有一啲小型嘅爆發嘅機會嘅，所以我諗都大家唔好過分嘅樂觀。 係啦，咁變種病毒就好多種啦。咁對於而家呢一種喺香港發現嘅變種病毒，佢嘅特徵大家摸清楚未咧？即係嗰個係咪會致病會比較重？即係其實係咪比較重？又或者係傳播速度係咪會比較快等等？而家係了解幾多？ 而家其實咧喺各個國家咧都話佢哋有一啲新型嘅變種病毒，咁佢。 基于咧，大都系流行病学里边咧，睇到话突然间好多嘅人感染到呢啲咁嘅病毒变种嘅病毒，咁所以咧推断话佢可能传播力会快。咁但系唔系只只都真系可能咁情况，有其他好多个原因，譬如话一啲宗教嘅原因，佢哋有多人嘅聚集啦。佢譬如话印度里边有一啲人咧，宗教原因，所以可以好多人一齐聚集。咁咁个病毒好自然咧，就好突然间爆发开去。咁唔系话佢传播力系减低咗，但系就系有咁嘅唔同嘅因素咧，影响到个传播率嘅。咁所以呢刻嘅话咧，我哋。唔好真係話擔心係咪傳播得快定慢，其實只要有呢個病毒喺社區裏面傳流嘅話咧，過去第四波嘅話都有唔同嘅群組咧，好短時間咧，好多人會感染到而有病徵嘅，咁所以咧係一個我哋要清零嘅話咧，其實就無論佢係咩變異嘅病毒咧，其實都要去注意咯。 咁另一樣嘢就係嗰個疫苗嘅作用啦。咁之前對原生嗰個病毒，大家都知道有好多數據啦。但係對於呢一種喺香港新出現嘅變種病毒咧，我哋打緊嘅科興同伏必泰咧，而家有冇啲咩新嘅數據去證明佢嘅用途，佢嘅有效率啊？ 而家其實都唔係有太多嘅數據，但係而家我所知嘅數據咧就係、是知道呢啲咁嘅病。這個疫苗呢是對這些呢、變種的病毒呢通常都有些效的，咁當然啦，個效率會唔會之前好似咁諗到係話避免 100% 係即係話八成以上係唔受到感染咧？可能未必，但係咧我都幾相信咧，就係話如果真係不幸咧感染咗，接種嘅人咧佢個病徵會第一減低啦，佢嘅死亡率亦都會大大減低。咁所以咧而家就睇呢啲咁嘅疫苗咧，就除咗係防止呢個社區蔓延之外咧，呢啲疫苗都係保護緊自己嘅，咁避免自己咁有個嚴重嘅病徵甚至死亡，咁所以都係有一個益處喺裏邊。 咁睇翻成件即係近排嘅即係成個特區政府嘅防疫嘅措施啦，咁你見到始終都有啲病毒係流入咗社區，成件事嗰個漏洞啊，或者尚待改善嘅地方喺邊度？ 我想并不是单单指话讲流动，因为其实很多新冠的病人咧，佢系冇呢个病征嘅话咧，你冇病征嘅话，其实很难去揾到佢哋，除非咧即系好大规模的检测，先至揾到佢出嚟。咁所以即系我好难真系会话话完全冇出现咯。咁所以其实咧就系、是、需要咧系大家市民去配合，即第一打咗疫苗，第二真系有啲怀疑自己有染病嘅话，尽快去。做呢個測試，咁但係有啲隱形嘅病患者嘅話咧，我哋都唔能夠咧完全杜絕佢哋，咁呢個係真係一個事實。咁我諗無論做啲咩嘅話，我哋都好難咧去將呢啲咁隱形病患者咧完全清除。咁所以一定要長時間做一段時間，令到嗰個傳播鏈咧完全咁樣截斷咗，咁先至能夠清零。 咁讲返我哋刚才都提过，就係而家即係特区政府要求外佣嘅强制检测加强制佢哋打疫苗啦，当佢续约嘅时候。咁有啲讲法就话呢，其实如果要强制打疫苗嘅话呢，用同一个逻辑同防疫需要啦，咁其实医护人员啊、院舍员工啊、检疫酒店员工等等地方都要打疫苗，强制打疫苗喎。你点睇即係咪同一个标准，系咪有不一致呢？ 我咁讲啦，我估计咧就系因为呢啲真系打疫苗咧系真系有一个帮助。我谂无论佢系咩嘅人咧，其实我哋政府都要建议去尽快去接种呢个疫苗啦。咁如果其他嘅人啊有适当职业嘅需要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系好鼓励去打嘅。 咁因为鼓励去打同强制就两回事啦。你觉得系咪即系其他有？譬如話酒店檢疫酒店嘅員工、醫護人員都應該係強制打，咁樣會比較即係一致啲。 個事實就係咧，有啲人咧係未必適合打呢個疫苗嘅，咁所以我諗未必一定話要強制，但係如果冇打唔到、接受唔到呢疫苗嘅人，我哋有冇另一啲嘅方法咧，去保障佢哋咧，或者保障其他市民咧，都要去一個配套咯。 例如咧，即系你讲紧，如果即系嗰个另外嘅保障方法系， 譬如话真系可能恒常嘅检测啦，佢哋真系能够保护到自己，避免感染呢个病新冠嘅病毒啦。咁呢啲即系令到我哋真系好有信心，呢班冇接种嘅人咧，佢哋系冇呢个新冠肺炎嘅感染嘅机会，咁先至系稳妥咯。 好，唔该晒你，潘烈文，唔该晒。潘烈文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啊，咁喺 特区政府嘅政策里边咧，咁就要求咧所有嘅外佣啊，就系喺5月9日之前咧就要完成啦。咁嗱，但系咧，你见到啦，就系因为好多外佣咧都系要逼喺礼拜六日去做检测啦。咁究竟全部嘅一啲检测嘅中心系咪能够应付到咁庞大嘅需求咧？咁呢个都系大家关注嘅问题。而嗱，咁大规模嘅检测咧，都系咁多人咧，一日里边咧，都系即系近来咧香港即系做得最多检测嘅日子啦。咁嗱，最新嘅发现咧就系嗱，礼拜六做嗰十几万人咧，当中一半嘅结果就出咗嚟噶啦。咁啊，全部都未有发现咧有初步阳性嘅。好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过一宗坏车事故啊，喺港岛湾仔摩利神山道去坚拿道天桥支路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摩利神山道去坚拿道天桥支路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嗰度咧比较多车啊。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的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近新柳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彩虹鉴平。好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欧元对美元 1.206， 澳元对美元 0.7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7。至於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至於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係7.767，英磅10.765，瑞士法郎8.515，澳元6.006，加元6.316，新西蘭元5.571，歐元9.364，每百日元對港元7.09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49。港金係報16,450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2美元，卖出1780.83美元。港汇指数101.3，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家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和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就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观塘绕道和观塘道去将军澳道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和牛头角下村。另外，在葵涌道去呈祥道观塘方向近玛加烈医院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车龙就排到近祖尧村，就是葵涌道去呈祥道观塘方向近玛加烈医院快线有坏车，龙尾近祖尧村。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海之恋慢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的交通都系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海之恋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景。至于较早前在摩利神山道去坚拿道天桥红隧方向之路，慢线的坏车是已经拖走了，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现在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介乎渔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段都是交通繁忙。

咁因为一单而36万嘅佣工都要检测，咁呢个系咪合乎比例，系咪合理咧？嗯、即系如果系咁，咁我想问，因为大家都知道变种病毒，除咗呢个外籍佣工咧，另外有一个居住佐敦嘅，好似一个印度裔嘅人士都有感染。嗯，咁點解唔係所有香港嘅印度裔嘅居民都要做檢測呢？ 即係你個意思係同一邏輯嘅話， 係咯、啊，因為大家都知好多印度裔嘅族群，佢哋都會有自己一起去社交活動啊，或者家庭聚會噶嘛。咁如果用呢個嘅說法，其實所有印度裔嘅人民都嘅居民都要檢測、 政府嘅講法都佢都有解釋點解要外佣去。去做呢啲檢測，要強制檢測兼即係續約嘅時候強制打疫苗啦。佢就話咧，係因為咧佢哋同喺院舍裏邊負責照顧嗰啲長者啊、殘疾人士嘅情況咧，嗰個工作性質大致相似，即係接觸啲長者，所以要小心啲咁嘅意思啦。另外咧就係、是、呢、這個都係政府嘅講法啦，就係、是、喺假日咧，佢哋主要會同朋友聚會啦。咁可能會導致跨家庭嘅交叉感染，咁就話咧，從防疫嘅角度咧，外佣係屬於高風險群組 啊。我諗佢唔可以完全用院舍個例子，如果大家記得院舍係有群組爆發發生咗嘅，咁、暫時我哋只係見到一單嘅非佣感染，亦都暫時好似去到今日我所知嘅檢測都係。冇揾到出有其他嘅源头嘅， 系呢个系琴日下昼嘅数字啦，即系礼拜六检测嘅13万多人里边咧，系大概有一半有咗结果，就系冇初步阳性嘅。 系啦，所以我系对于你用院舍呢个例子咧，我系唔同意嘅，即系我觉得唔可以去完全类比。 嗯， 同埋就喺呢成个嘅安排咧，其实亦都见到政府系好似冇乜花心思，即系总之哦，你九号就所有嘅佣工去做检测啦。喂，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佣工最主要除咗菲律賓籍嘅，都有印尼籍嘅。咁而家係針對菲律賓籍嘅佣工啦。咁你可唔可以變成一個做法？你係先由階段性由菲律賓籍嘅佣工去做檢測先咯。啊，印尼籍嘅可能會唔會下一個階段咁樣咧？啊，咁你擔心嘅，你咪咁樣去做。點解要一次過36万人去做檢測？ 就去到九號嘅九號之前啦， 係啦，咁你又將全部菲律賓同印尼一次做，大家去。去禮拜日行下皇后像廣場都知啦，菲律賓嘅佣工唔會無端端同印尼嘅佣工，大家一齊去攬頭攬頸大家都唔同嘅族群講嘅語言都唔同，咁呢啲分下心思咁樣去分散去做，咁啊減輕咗佢哋要一個假期、一個禮拜得個一日假，要花成5、6、7个钟头隊排隊呢樣嘢咯。 啊， 再者仲未講，大家都知道早排華大基因嗰個檢測係出現甩漏嘅，而家你霎時間要36万嘅檢測。究竟呢啲檢測中心做唔做得嚟咧？會唔會百上加斤，加重咗壓力，甚至出現又再有檢測結果嘅甩漏咧？咁呢個其實政府其實有冇諗清楚咧？ 嗱，咁啊，有關於係咪有啲歧視嘅嫌疑咧？我哋電話裏邊有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朱敏健啊，朱敏健你好。 系你好， 系啊，嗱，有关即系外籍佣工嘅强制检测，甚至系续约嘅时候强制打针啦，你点睇咧？有啲人话系歧视，点睇？ 如果讲到呢个措施咧，咁佢都系属于防疫措施嗰一类啦。咁我觉得要分两个程度去睇。咁如果系强制检测同埋续约与转约咧，就应该系唔同嘅，因为喺残疾歧视条例入边咧，就讲明如果系为咗保护呢个市民嘅健康而做嘅防疫措施咧。佢就必須要考慮嗰個必要性同埋合理性嚟到決定佢是否違反咗殘疾歧視條例嘅。咁呢個係一個取得平衡嘅一個考慮方式。如果你個措施係比較溫和嘅，咁當然嗰個合理性同埋必要性就會容易啲達到啦。如果你一個好強硬嘅措施咧，咁相對嚟講啊要求高啲。咁講緊話強制檢測嘅話咧，咁就佢最多就係話你時間方面可能要嘥好多啦。咁呢個係唔好嘅，當然。咁但係嗰個相對嚟講，係咪可以話用多啲檢測站啊，或者用其他嘅配套措施去相對地改良翻咧？咁呢個係政府嘅考慮啦。但係嚴重嘅問題咧，我覺得就會考慮話如果個外佣要續約或者轉約，佢會唔會因為佢拒絕注射疫苗而會令到佢失去咗份工作咧，咁呢個對嗰個外佣嗰個影響就 嚴重性就高好多啦。咁變咗佢對於呢、這個措施對於強合理性同埋必要性嗰個要求呢亦都相對會高啲。 即 係如果我哋唔睇到佢嗰個措施實行嗰、那個細節呢亦都冇辦法去衡量究竟係有冇違例嘅。 嗯，即系你意思系，譬如话要强制一啲续约嘅外佣，佢要打针呢样嘢，可能即系你觉得处理上系要小心啲，系咪意思啊？嗱，而家正 啲，因为佢嘅影响大啊嘛， 系应该点做咧？咁样吓， 影响到嗰、那个嗰、那个饭碗嘅问题啦，即系总之讲吓，咁、所以你唔可以单靠话，我亦都唔可以单单知道话哦。总之咧，呢个系一个要求，咁如果唔得咧，就唔可以嚟香港做嘢，或者唔可以继续聘任啦。 嗯， 咁。是不是这样呢？定抑或其实在推行这个细节的时候更加应该考虑到受众那个如何区分呢？因为不是每个外佣都是有一样的背景的嘛。简单我举例啦，有些外佣他说啊，其实我是欢迎接种疫苗的，我想去做添。不过由于一些其他的原因是暂时我注射不到啦这样。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政府僱主或者中介公司會唔會提供一啲便利俾呢啲外佣，或者可能有一個轉接嘅時期？譬如話會唔會佢可以有一啲安全屋住幾日，等佢打咗個疫苗，打第一針又得唔得咧？定因為打曬兩針咧，中間係咪要隔離咧？等等呢啲設施咧，我哋要去考慮嘅。如果呢啲配套係做足嘅話咧，咁呢個措施咧就可能會變成一個合理，就會好合理啦。咁又或者你可以話咁有啲人身體問題真係唔，醫生話唔可以接種，唔適宜接種，風險高喎咁。咁呢個你又要另外有冇一啲交替性嘅處理方式咧？呢、這個又要考慮啦。譬如可唔可以話，如果咁樣啊，暫時嚟講你三日一檢啦，五日一檢啦，參考下即係飲食業員工嗰啲做法啦，都俾翻一個轉彎嘅餘地。咁如果呢個第三類有啲外佣咧，就話我總之唔接受呢個接種噶啦。我驚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就話，如果我哋用一啲資訊，用一啲調解嘅方式游說，俾佢睇清楚啲，佢會唔會又改變主意呢？如果到最後係咪真係要行到最後一步話，如果你唔滿足到呢個要求，你就不能工作呢？喺到呢個決定之前呢，可能要經過一啲步驟，咁你呢個咁嘅要求呢先可以達到合理性同埋必要性啦。 即係似乎因為呢個打針呢可能嗰、那個門檻高啲，似乎係咪都認為政府有責任講清楚佢點解一定假設需要真係強制打針嘅嗰、那個原因或者那個目的去到哪，即是去那個相稱性是不是達致，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其實都要 是的，我覺得他的原因他講了啦，因為即是剛才主持人都講過他是因為那個風險的因素嘛。但是風險因素是決定了你那個政策的大前提啦，但是那個執行的細節才是最重要嘛。受眾佢覺得呢個執行嘅政策係咪會令到佢受到一啲不合理嘅傷害，而令到你個政策變成係達唔到個必要性同埋呢個合理性咧？呢個係好嚴重嘅考慮嚟嘅，仲緊要過你原本用咩原因，即係你要推出一個政策，對方要受落，咁呢個係一個要雙方去商討嘅過程嚟。 刚才你讲到就是因为即是健康卫生的理由，就算即是不同的族群有差别待遇，只要合理和必要就即是不会即是造成歧视啦。即是我理解你咁意思啦。咁有啲讲法就係话，其实而家有好多其他嘅工种啊，或者職业啊，譬如医护人员啊、检疫酒店嘅员工啊、老人院社嘅员工，其实佢哋个情况个处境可能差唔多，但係都冇话要强制去打针喎。咁你点睇呢啲讲法呢？係咪一个合理，即係咁样比较嘅话，要啲外佣打针係咪合理呢？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去比較的，即是說這個不是一個考慮究竟外佣被強迫打針或者甚至是強迫檢測等等的措施是否一個必要性和合理性呢，就並不是用說其他的族群其他的職業怎麼做，為什麼不一視同仁，我覺得這個根本在邏輯上是錯的，不需要考慮。因為政府推出防疫措施是以 那個對象的風險為依歸的、 嗯、 第二樣職業或者第二樣族群第二樣社群他面對的風險是如何就以那個獨立的環境 因為剛才講的例子很多人會覺得是跟那個風險其實相似嘛、啊 總之是不是一樣的風險呢他面對的風險、嗯、政府講了就是他是面對什麼風險那因應什麼風險去做 譬如這樣老人院社的員工政府都用這個來做例子就說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相似所以要這樣做嘛但是事實上就是老人院社員工就不用強制去打針嘛、 啊、這個是他其中的原因、啊、他還有其他原因嘛、嗯、剛才你都說過、嗯、他還有說可能會引申到家庭方面、啊嗯、交叉感染、啊、各樣、 嗯、 即我的原則就是我的說法呢就是說其實你如果用了這樣這個對比呢你就、嗯在邏輯上你是不啱的因為政府不是用這樣的邏輯政府是說喂你的風險有多高我就推出一些我認為是相應的措施那當然受眾大家可以挑戰政府這個措施是不是正如你所說那個合理性必要性這個可以有爭拗啦但是如果這個爭拗要裁斷的話我們都要必須有一個個案在我們面前我哋真係見到啦！我哋喺個個案嘅背景，我哋先至可以去就個個案去判斷。如果就咁，依家話政府打算推出一項措施嘅話咧，咁我就要知道呢項措施推出嚟有冇咩其他嘅配套個細節執行係點樣樣。如果唔滿足到呢啲措施嘅話，個受眾將會受到咩待遇？咁呢啲如果全部都未知道嘅話咧，就唔可以就咁樣去判斷嘅。 不過 想需要同其他族群比較。 嗯，不過我想最少講擔唔擔心嗱，而家政府針對外佣，因為佢個工作風險啦，咁啊提出呢、這個檢測或者打針，會唔會有意無意間令到外佣受到即係所謂標籤，即係俾到社會一個方眾一個感覺，哦，外佣就係好容易就係會有呢、這個帶有呢個變種病毒噶啦，即係英文即係 stigmatize 咗佢哋。如果會覺得其實政府有冇？即係需要做多少少解説，令到社會唔會有咁樣誤解咧。其實或者平機會有冇個 我同意呢個都重要嘅，因為嗱呢、這個肯定係一個誤解。 嗯， 因為我哋必即係其實平機會一路都出好多好多文章或者好多公開場合都講過某個地方的疫情嚴重，如果地方的族群是不是很容易在香港就有一個染病毒啊等等，這些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些污名化或者這些是將來作一個類比是完全一個錯誤 的理解。但是當然坊間也都聽一些言論呢，我都留意到是有這樣的誤解，這個就需要真的可能大家再努力去講解多一些，講清楚，大家千祈最緊要喺呢個時刻係不分你我同心去抗疫，就唔好喺度污名化或者指點對方， 或者 互相責難呢個。 其實平機會會唔會都可以有啲位可以幫手去做呢、這個？因為其實外佣呢個工種其他工種唔同，外佣工種我相信90%以上都係嚟自菲律賓或者印尼籍，咁所以無可避免就會扣連咗係同個種族有關，同其他工種可以有其他嘅種族去做都唔同，咁所以會有可能會有咁樣嘅標籤，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平機會都可能同政府傾下，可以有一啲解説係幫手做咧，或者喺社會等唔會有一個咁嘅誤解咧？ 我哋一向都有做開呢個項工作嘅，咁我哋包括喺公開場合，我哋發表我哋嘅聲明啦，我哋亦都喺唔同嘅時段咧會見咗政府有關部門啦、團體啦，同埋我哋都有寫信俾政府咧，係。應該寫過唔止一次嘅，應該有兩三次咧，都係會重新話希望注意到呢一個咁嘅誤解呢方面嘅。我哋係會喺我哋嗰個職務範圍咧，我哋係不時咁向公眾同埋政府都有解説呢一方面嗰個誤解嘅。 明白，好，唔該曬朱敏健，唔該曬。朱敏健係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啊。跟住大家有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黃先生，黃生， 係 請講。 啱啱聽完呢個咩平機會啊，朱主席啊，咁樣佢係咁話咩？政府有其他狂槍係咩狂槍？啊，咁樣都唔叫歧視啊！我想問啦，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你30多萬公務員個個打完先至翻工啦。 嗯， 你點樣一咁樣嗱？我本身有個姐姐嘅，咁佢係好注重衞生啊，咁啊甚至假期咧都唔多出嘅，自從舊年到而家。咁你又整個咁嘅嘢，佢又好大狂槍，因為其實佢好狂槍打針嘅。 係。 咁佢都會做個檢測測試。咁啊，琴日排到傻啦。 哦。 人哋難得一日放假， 咁啊帮你排排排，你要做啊，你配套都好啲啊，好话唔好听，你嗰啲检测能力啊有几强我都知啦、啊。而家有漏洞系因为你检测有漏洞啊嘛，呢啲你唔去搞，你走去搞啲姐姐，人哋又最冇 say 嘅，你又咁样屈，仲要讲出去凶人哋，你嗰个咁嘅罗志刚，你讲嗰啲咁嘅嘢，你咪全香港啊，佢哋啊几多香港人靠佢哋啊？ 咁啊政府嘅讲法就系因为系你讲， 仲有一个 point 就好唔 make sense 嘅，咩叫跨家庭啊？佢哋个跨家庭嘅咩？你而家香港地啊，你行出去街道，你见到个人啊，个个都跨家庭啊，唔好个个你亲戚咩？你讲埋啲都唔 make sense 嘅，用下脑啦，唔该。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咁系讲紧跨家庭嘅话，又真系我刚才正正都想问阿黄生就系呢个问题啦。阿黄生自己讲咗啦，因为你见到礼拜六日出街嘅，咁好多时都系唔同家庭嘅朋友，大家聚埋一齐食饭都系跨家庭嘅。 系 吓、啊，即系用呢个逻辑嘅话，其实好多人都要强检，然之后强制你打针添啊。 系啊，所以我唔系好明白政府所谓跨家庭嗰个说法系点样。咁不过我都做少少利益申报，我自己都有个佣工，我知道消息都即刻帮佢 book 翻嗰个检测。咁我发现 book 嗰阵时留意几样嘢，都见咗政府冇个心思。第一，淨係好似得中文同英文嘅就網站。 係啊係啊。 咁如果係一個印尼傭工，佢個僱主又冇咁貼心嘅，要佢自己搞嘅，咁佢點識搞呢？如果佢假設佢識上網， 即所以要自己排隊咯。 係啦，同埋個時段咧，好似係去到夜晚七點半嘅啫。 嗯。 咁好多傭工佢日頭要湊細路、湊老人家，咁你去到七點半之後就冇啦。咁佢想 而家政府就話有啲會開夜啲噶啦，係啦。 係啦，但我記得我睇係去到七點半。咁呢啲細節就見到政府咧。佢根本就算要用工檢測咧，佢喺細節度根本都冇喺用工嘅角度去諗嚇。總之你去檢測啦，其他嘢我唔理啦。咁、你又可以見到，就算佢冇歧視啊，都見到佢係好求其咯。嗰、那個 政府就話部分檢測中心延長服務到晚上十點啊。 指政府正探討係咪應該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強制中國企業南橋集團放棄租用北部領地嘅達爾文港。达尔文港是澳洲北岸重要港口，接近亚洲，亦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人手轮换的基地。北部领地政府在2015年与南桥签订租约，由于牵涉敏感军事范畴，受到澳洲和美国政府关注。澳洲去年底修订海外投资法，赋予政府权力对已审批的投资协议增加新条款，甚至强制要求撤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4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啦，咁先讲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早前近翠屏南村快线嘅意外虽然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系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嘅收费广场，咁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咁就系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近翠屏南村快线有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观塘绕道、观塘道、伟业街同埋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嘅交通仍然系非常低塞。另外喺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咁就系城墙道去荃湾方向咧，近苏屋村有意外，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而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海之恋慢线因为有坏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介乎海之恋至到永德里广场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在葵涌道去呈祥道观塘方向，较早前近玛加烈医院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嘅管道出口。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近九龙塘会一段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松亚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咁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杜文蔚，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时候大概11岁左右，激嬲咗阿妈，好惊啊，唔知点算好。于是呢就走咗落街，用仅余嘅零用钱呢买咗两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啊，你好啊。 系。 刚才我哋倾过，一路倾紧嘅就系、是，外佣要強制檢測啦，仲有七日啊，應該1、2、3、4、5、6日嚇九日之內，即係九號之前或之前就要做，即係做好檢測啦。另外就係新嚟嘅可能同埋續約嘅都要強制打針喎。嗱，打針強制打針又係另一層次嘅一件事啊。 係啊，打針即係頭先嗰個聽眾講得好好啊，即係我唔明點解羅志光局長咧咁嘅説話都講得出口。佢話你唔打針嘅，你唔好嚟香港做咯。 佢具體講法就係外佣可以選擇唔喺香港做嘢，係啦。 即係呢句説話咧，即係羅志光局長咧，繼當年嗰句咩六十歲係都可以做青年人之後咧，又一傑作。即係反映佢咧，即係係幾咁離地。即係佢知唔知道香港幾百萬好多嘅打工仔係真係要靠外佣咧？先可以个家庭先可以照顾得到，咩意思呢？两公婆可能日头要搵食，屋企嘅小朋友或者系老人家系真系要靠外佣帮手，佢先可以放心出去谋生工作。你话哦，你外佣唔想打针啊，唔好嚟香港。喂，佢可能唔嚟香港，佢喺自己祖家或者其他国家，佢可能搵到工。但系香港好多嘅打工仔就因此就系俾咁嘅政策累死噶咯。佢到時真係一個工人都揾唔到咁點啊？邊個湊住屋企嘅小朋友同老人家？即係呢個嘅政策反映，即係羅志光講啲咁嘅嘢咧，好明顯佢係完全冇體察到香港嘅民情，即係唔明白香港人對外佣嗰個需求。咁就另外， 我諗佢意思係咪佢可能係覺得即係你唔做有其他人做咧？嗱呢句説話咧，我諗好多打工仔咧喺佢老闆口中都聽過噶啦，即係。佢好客气咁同你讲，啲老板啊就系话，你可以拣唔喺度做噶，咁咯。 但系问题就系、 即係呢個就係見到佢完全冇喺從香港即係市民嗰個同理心去出發咯。即係其實好多外佣，我估計其實佢唔係真係咁肯嚟香港做嘅咋，只不過香港當然揾嘅錢可能多過佢喺祖家度。咁但係要佢打針先可以做，佢可能真係會三思。咁我不如唔好再，我真係唔想打，我唔想搏喎。咁點咧？咁啊變相佢翻咗祖家，佢唔做啦，唔續約啦。咁啊，香港嗰個請開工人嘅屋企霎時間又揾唔到工人替補，咁點算咧？叫佢係咪？咁啊，當然另外有衍生問題，可能之前都有講過嗰、那個責任問題啦。咁如果個工人真係打咗針出現問題嘅話，出現有咩事故，係咪要個僱主負責咧？嚇，唔好講到話死亡咁嚴重啦。咁如果真係要住院，那個醫療費邊個俾咧？啊，咁呢啲其實政府都有責任交代清楚 嘅。剛才我哋就問過中介公司啦，就話咧嗰個保險咧，即係話而家嘅僱傭嘅合約裏邊要包嗰個保險咧，就唔包任何疫苗注射嘅。咁但係咧，即係剛才嘅僱主講法咧，就係佢哋入咗醫院咁都有香港市民享有嘅福利嘅，嗰個醫療費都係平嘅，同埋有啲咩事起上嚟咧，就即係政府有個基金噶嘛，咁呢個就應該係咪安心啲啦嚇？ 個基金坦白講，我以作為我自己都有請工人嚟講，俾唔到個安心咧，因為個事實就係好多嘅事故都係一個結論，冇直接嘅關係。咁我唔覺得如果有咩事故可以用到基金，可以有咩嘅補助幫到僱主喎。 政府的讲法一直都是，就是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因为任何副作用都相对地讲，相对地是轻微的，这个是政府一直讲的，就是希望大家信的一些事情。好，电话里面有黄太，黄太你好。 是啊，你好啊，我呢家里有个菲佣，但是他都是后生的，他又不肯给钱他留在家，他又不肯，他一会又说要去非法，一会又说要共同去，一会又说要回钱，他就不肯stay 喺屋企，咁我哋屋企有細路仔，我好驚噶嘛。好似上次嗰、那個菲佣咪傳染俾個十個月大啊！你話如果我個細路仔染咗我幾肉尺咧，咁細個，咁屋企有老有嫩，咁梗係要保障我哋嘅健康啦。佢哋又唔係話好即係個個都好健，即係好有防衞意識嘅，成日以為自己後生。話唔會喎，唔會傳染喎，就係佢後生，我驚佢惹咗之後翻嚟惹屋企，佢冇乜徵兆啊！ 即係所以你都贊成佢哋去強制檢測加打埋針啦，係嘛？ 係啊，俾錢我都要啊，真係。 咁嗱，而家打針， 安全最緊要啊嘛！真係好，我好贊成啊羅志剛嗰個做法咯。 是你讲咩做法啦？ 即系打针啊，要啲菲佣一律要打针咯。 佢又唔系叫一律要打针，续约嘅时候打。 要啊，而家都要打啊！佢唔肯去街啊，嗰度惨啊！ 咁你同个佣工有冇啲咩拗撬啊？你成日叫佢唔好去街，佢又成日去。 咁啊，梗系呢啲唔可以拗撬，因为你要自愿性噶嘛。系嘛？我叫佢放假喺屋企俾钱佢，佢唔肯唔得，佢冇佢付噶。 咁担唔担心？如果佢真系唔想打，佢宁愿唔续约嘅话，咁有冇呢个担心？ 或者你宁愿炒咗佢咧？ 如果佢系咁唔卫生嘅话，我宁愿唔要啊，因为我屋企嘅人好紧要噶嘛，系咪啊？ 但系而家请工人听讲都唔容易、啊，你话换都唔系即时换嗰个、啊，好似 系噶啦，都但系即系我哋可以有。即係我哋上一輩可以幫下手咯，但係都唔，我覺得係即係衞生呢個情況咧，係冇得可以傾嘅，冇得可以唔可以 bargain 嘅。 好多謝黃太嘅意見，跟住仲有高先生，高生你好，高生 你好，你好， 請講高生。 咁咧就有兩方面想講下嘅，第一個就係、是要啲外佣佢哋要嗱臨去強制檢測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強制檢測係應該，但係就唔係咁急咯。急到佢幾日就要做37万嘅外佣，咁同埋佢政府有冇知道人哋外佣其實好大部分嘅外佣，我諗有90%都好啦，佢哋行緊係要幫僱主照顧屋企咯。咁佢只係得星期日或者有啲星期六放假，咁而家連放假嗰個假期，好多僱主都要佢哋嗰日去做檢測。咁我諗呢度睇電視都見到咧，有啲就4点钟出嚟都擺成日都未輪到佢。咁我覺得呢度就政府要考慮一下，係咪真係咁匆忙要即係幾日之內要做曬37万檢測咯？ 咁另外第二樣嘢就我覺得呢、這個佢好似話又要新嚟嘅加容啦，或者renew contract 嗰啲都要話接種疫苗， 係 得就如果你 renew contract 嗰啲，佢根本冇離開過，大部分而家 renew contract 嗰啲咧，佢都唔會離開香港噶啦，佢哋嚟 stand 多一年 stay 香港睇疾病嗰樣。咁而家政府係俾人做俾呢個嘉榮做呢樣嘢嘅，咁就亦都 so far 而家就冇要求要打咗疫苗先嘅。咁但係佢而家無端端整個新規例出嚟，即係 renew contract 要打，要人哋中咗先要 renew。即係我覺得呢個就有啲問題，即係你話新 contract 嗰啲，佢即係奔嚟，咁冇辦法啦。你唔知 即係反正喺香港㗎啦，係嘛？ 係啦，反正要喺，如果佢都喺香港，都冇離開過，咁點解你要逼人哋打疫苗咧？咁即係。我覺得呢個真係解釋唔 到。但係剛才嗰有位王太，佢都好想佢個傭工打喎，逼佢逼唔到喎，佢都好歡迎政府咁做喎。 嗱、咁呢個就睇下大家點樣睇件事啦。同埋亦都有人講過就話，點解一定要係呢班外傭去打針咧？咁你好多我同都嚟香港做嘢嘅喎，歐美國家或者大陸嗰啲專才，佢哋都有嚟香港做嘢，咁帶埋成屋企人嚟添，咁。政府有冇要求呢班人？ 明白。 佢哋都要打針咧。如果大家是同人打針 ，OK 啦，我覺得。但係你無啦啦就攞呢30多萬嘅外佣嚟做呢個動作，我就覺得真係好似有啲歧視咯。 好，唔該曬你高先生。咁其實高先生講嗰、那個。即係外國人嚟打工嘅問題咧，其實係菲律賓駐港領事啦，同埋菲律賓外長都提過嘅。即係如果係咁嘅邏輯嘅話咧，佢哋認為咁係咪全部外國人去到香港打工都要佢哋打針咧，打咗疫苗咧？ 高先生佢提咗一個好好嘅 point 啊，佢就係、是、喂，其實好多嘅傭工佢可能已經喺同佢僱主打咗可能幾年，甚至可能好長嘅時間嘅，一路都喺香港嘅，其實都係等同香港人啊，香港身份證。咁就因為續約每兩年要續一次約，就因就係咁樣無端要打針，但其實佢冇離開過香港喎。咁點解佢要打針呢？咁呢個係講唔通喎。其實佢唔係一個啱啱喺外國喺菲律賓或者係泰國過嚟嘅新傭工喎，佢一路都住喺香港，同我哋香港人一樣嘅。咁啱先，只不過佢要續約啫，咁就要打針。咁點解其他工種嘅安老院舍嘅護士唔需要強制打針先可以續約咧？ 嗱咁啊，可能講唔通嘅嘢咧，唔知係咪喺疫情嘅期間好多嘢都要急住做咧？仲有即係食肆嘅 A、B、C、D 餐咧，都而家運行咗一段時間啦。我哋一陣翻嚟傾下。 喂，你做乜踩我啊？ 你做乜踩我？ 喂，你做乜撞人啊？ 你做乜撞人啊？ 喂，你唔睇路嘅咩？ 你唔睇路噶？ 哇！你有冇搞錯啊？咁大條路，你乜撞埋嚟噶你啊？ 撞到你噶？ 你噶咩而家？ 生活上的衝突可以說無可避免，究竟有沒有好的方法可以處理衝突呢？開心教室之為什麼要調解，請來香港調解學院院長鄭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早上10:04開心日報節目時段內播出。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是啊，黄鹤明啊，茶餐厅或者而家香港嘅食肆咧，就有咗 A、B、C、D 餐，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关乎到就系所谓疫苗气泡咧，而家食肆嘅运作咧就分为 A、B、C、D 类嘅。你去过啲 C 餐嘅酒楼未啊？ 暂时未，我都未见过有真系好似十字架豆腐咁样 A、B、C、D， 我暂时好似 未见。即系 C 餐就係最多可以六人一台，午夜12點先至閂門，但係咧就員工就要打咗一針疫苗，加埋顧客要用安心出行，就唔准填紙仔。嗱，呢個就係 C 餐。咁嗱，而家咧就係即係自從喺上個星期啦，即係星期四開始啦，呢個新嘅制度運作之後咧，餐廳咧就要即係買定離手啊。A 餐、B 餐、C 餐定 D 餐，你揀定啦。又或者系可以捞乱嘅，即系可以 B 卡 B 加 C 嘅，又或者 C 加 D 咁啦，即系有少少复杂啦。咁大家都唔系咁听得明。但系喺营运餐厅嘅老板嚟讲咧，就系都试咗几日啦，情况又系点咧？喺电话里边咧，有食肆嘅负责人陈强啊，陈强你好。 哎，你好，你好，你 系啦。咁据讲就系你间餐厅系有 B 同 C 区噶嘛，系嘛？ 系系 系啦。运作几日之后情况点咧？ 我哋第一日做咗 C 区，做咗两三日，咁个反应系暂时好似就冇乜人去 request 或者系入过嚟个 C 区。 嗯，吓、啊，即系个原因系乜嘢咧？嗱，六个人可以六人一台，但系就要唔准填纸仔。 是啦是啦。 即咁样都挡咗好多人啊。 唔清楚係因为啱啱个措施啱啱推出定係咁啱咁啱啲人冇嚟我度入个试餐可能C 区呢。 係咁、那个结果係冇乜人嘅时候咁你 B 区係咪有时都会坐得满㗎。 是是，因为有个情况出现了就比较得意啲嘅，就其实晏昼我哋划咗个地方喺 C 区啦，咁其实喺 D 区就会爆棚 ，C 区就腾空咗出嚟咯，变咗我就都有啲困惑，系咪可以调动到？因为佢哋嘅指引就系、是、其实就要我哋会 set 咗区再落个 floor plan 同埋间个地方出嚟。 嗯， 咁变咗系对于我哋食肆嚟讲，譬如我哋一啲叫做中细型嘅食肆啦、 嗯， 其实每段时间或者每每日啊，或者系都有唔同嘅变化。咁如果真系要我哋去紧咗一个位出嚟咧，我哋其实第一多咗好多功夫做啦，啲科技要朝行晚拆，或者系做多好多额外嘅工作啦，咁其次就话突然期内嘅生意，我哋系咪可以去将个松去调动咧？定系可以定唔可以咧？咁我礼拜四就去了解过，咁到今日为止，其实佢哋就话可以有机会可以转到嗰啲松嘅，咁但系要我哋要连翻啲纸出嚟或者点？我暂时到依刻我未清楚个最新情况。 我哋其实都问过食环署嘅，佢哋嘅讲法咧就系话，如果你有 B 餐 C 餐啦，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位置，即系有 B 类同 C 类嘅话咧，你系可以更改嗰个范围嘅。不过就要咧喺你个地方，即系间酒楼啊、餐厅。张贴一个特定范围嗰张显示图咧，就要更新嘅，即系每次你调亲咧，你都要更新翻张图咧，咁就叫做遵从呢个规矩啦。呢样嘢系咪听落都应该做到嘅？系咪画嗰张图系咪都容易做咧？虽然做多咗啲嘢啦吓， 但系又咁讲，突然其来嘅生意，譬如我今日 C 多或者 B 多，我係咪即時可以做，或者係咪都咁快速？我又轉咗個檔，同埋又貼翻個 area 個位置出嚟。咁呢個係可能執行我哋執行起上嚟係會有啲困難同尷尬咯。 嗯哼嗯哼，咁你而家有冇咩準備啦？你剛才講就係大部分人都係坐緊的，維持翻原先四人一台 B 類嘅嗰種嘅部署啦。咁C 嘅即系六人一台，就反而嗰啲位置冇乜人坐，咁其实嘥咗啲位置，你会唔会想话做翻净系 B 咁样样？ 因为今日先即系譬如我可能你头先讲嗰个 information， 我今日先晏昼先知道咗，咁我哋都部署紧，可能礼拜三都会做翻呢个动作，视乎翻睇你客人嘅需要，我哋睇下。執行起上嚟，譬如到時可唔可以轉啊？或者 C 區突然好多人，我要多個擴大個 C 區，或者 B 區好多人，我要縮翻細個 C 區，又係咪連翻張紙或者係點嘅情況？因為要慢慢適應同埋去清楚嗰個運作咯。 即係彈性，即係你即係想都係彈性啲去處理。即係有客嘅時候，個六人一台就可以多啲台。 是啊， 都系咁样，唔好嘥啲位。 真心讲，饮食界都过咗好多月嘅寒冬啦。咁其实有生意一定系想做。咁变咗，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措施，嚟令到我哋即系迎响上嚟， 可能我要額外多幾個人手，或者係、即係依個就未清楚，因為要實際要睇翻個情況先至可以知道個、個運作嗰、那個去到邊度咯。 係、 不過其實睇翻嗱，因為呢個新措施都幾日啦，咁俾你酒樓個業務觀察，其實啲食客會唔會都習慣咗？其實所謂四人一台都冇乜所謂啦，或者個營業時間十點到夜晚十二點，市區其實係咪真係喺生意上會有咁大嘅進帳分別咧？其實定係識啲食客慣咗，其實十點全埋餐都冇乜所謂。 係明白明白。喺我哋酒樓而言咧，即係暫時你都譬如頭先聽到我講啦，即係我實施咗一兩日兩三日，都係冇人去fulfill個市區，咁反而即係。都有人去 request 母親節會唔會你酒樓會有個位或者點？呢啲係有問嘅。咁、但係可能有啲第二啲嘅食物種類，譬如喺火鍋嗰啲，又或者譬如我啲業界或者啲朋友咧，其實都好需要呢啲咁嘅呢兩個鐘頭去營運，因為火鍋就可能比較硬啲或者長時間長啲啦。咁、變咗係想即係。了解一下，即係我哋運作起上嚟就比較亂啲同埋尷尬啲啦。 我想問一下咧，你以你觀察咧，入嚟你間酒樓嘅顧客，佢用安心出行同埋填紙仔嘅比例大概係幾多？ 我哋睇翻都係一半一半到。 一半一半。咁自從星期四之後，有冇多咗人係真係篤安心出行就唔填紙仔嘅咧？ 目測。改变不是太大的。 都是差不多。 是是。 咁啦都运行了几日啦，你希望政府仲有啲咩弹性可以俾你哋？ 其实在我哋业界或者本身我而言都好希望配合政府嘅政策或者係大家抗疫、都一起去支持。咁最主要是想嗰啲新政策对于我哋落地嚟讲係即係可能係貼地啲，同埋了解我哋啲運作，大家可以交流多啲，即係令到成個措施可以運作得暢順啲咯。 好，明白，唔該曬陳強，陳強係食肆負責人嚇。 即係聽到阿陳生呢個嘅説法，即係反正其實好多時咧，一啲嘅食肆，即係嗱頭先都有講過，譬如火鍋店啊，或者啲專做譬如飲宴啊、婚宴呢啲咧。可能就真係好依靠呢個所謂 CD 類，咁但係一啲嘅中小型嘅酒樓啊、餐廳、小店啊，其實即係我感覺或者我觀察，其實都未必去好著約要用呢所謂 C 類或者 D 類，因為其實睇翻咧，如果我作為老細咧，我雖然冇營運餐飲嘅經驗，但係我會覺得，喂，其實要做好多嘅行政嘅安排，譬如又要畫個圖積平面圖啊，又要確保員工打針啊。換得嚟係只係營業多兩個小時，由十點到十二點，嚇、嗰台客可能六個，咁但係其實好多時我觀察好多時啲食客都已經預咗咧，如果我多過四個人，可能要分兩台坐，其實都可能都習慣咗嘅、所以好質疑呢個咁樣嘅措施咧，係咪真係有幫助對嗰個餐廳？ 咁呢個週期就去到5月12日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分别是印尼和俄罗斯的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要尽快做追踪工作，并为到过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的人进行抗体测试，又建议随机复检外判检测承办商的阴性样本。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认为，疫苗气泡措施不用即时收紧。政府要求全港外佣限期前强制检测，并研究要求续约或转约的外佣要接种新冠疫苗。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表示，若任何措施目的是為了保障公眾健康，包括防疫，相關措施有合理和必要性，即使造成差別待遇都不違反殘疾歧視條例。若果措施針對特定種族，就可能違反種族歧視條例。但政府考慮實施的措施是針對一種職業，所以不算違反法例。他說政府仍未落實相關措施，認為仲有很多的討論空間。记协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创有调查八年来的新低，其中新闻从业员对去年本港新闻自由状况的评分连跌两年，得分为 32.1 分，较前一年急跌 4.1 分。记协以问卷访问了近370名从业员，有九成一认为新闻自由倒退，有八成半同意特区政府是打压新闻自由来源的讲法。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香港國安法、警方搜查一傳媒大樓、港台編導查車牌、被控作虛假陳述等事件損害新聞自由。而公眾部分以電話訪問了大約1000人，新聞自由指數是微升至 42.6 分，但仍然是歷來第二低。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包括音樂噴泉及互動嬉水區，經徹底清潔和完成池水水質測試之後，已於今日重新開放。康文署呼籲市民使用遊樂場地設施的時候，要注重公德，不要對他人造成妨礙或者滋擾，會繼續加強巡視場地，確保設施運作正常和適合市民使用。康文署上星期一指，音樂噴泉及互動嬉水區的池水懷疑受簡易影響，而導致大量泡沫出現，需要關閉以排走池水和徹底清潔。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約24度，明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明日漸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大致天晴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 93%。 香港電台一些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仲系多车少少，龙尾近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是很多车，主要因为之前近住翠屏南村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是清了场，但仲是非常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九龙路面方面，呈祥道荃湾之前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就有意外事故的，而家仲系多车啊，慢车个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啊，咁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黄大仙。而这个将军澳道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翠屏南村咧都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其实就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但系仲系相当之多车啦。观塘绕道嘅龙尾去到益京中心，而观塘道嘅龙尾就近住德宝花园。观塘道咧，观塘绕道东行线去将军澳方向仲系相当多车嘅，因为之前咧翠屏南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火石道附近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的，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之前在海之恋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了，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强，你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守孝刘情， 永活人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我哋转个话题，讲下港大学生会啊。 嗯。 香港大学嘅教务长咧就向全体学生发信，就宣布咧停止为港大学生会代收会费，亦都唔再同学生会提供财务管理嘅服务。同时咧就系而家嗱，学生会咧喺校园里边有一个好大嘅办公室嘅，咁就话咧即系会收回港大学生会会室等设施嘅管理权啊。啊，咁呢样嘢咧就可以话系即系对于学生会嘅整个运作啊，同埋同即系校园里边同同学之间搞活动就会有好大嘅影响啊。嗱，咁个原因咧就根据港大所讲咧，就系话学生会近日行事就日趋政治化，多次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嘅平台，公开发表煽动性、可能涉及违法嘅言论，对大学作失实指控，咁同埋破坏多年嚟校方同佢哋建立嘅互信，影響大學聲譽等等啦，咁就話要譴責佢哋嘅偏激言行，咁但係就冇具體講係究竟講緊乜嘢嘅嚇。 係啊，所以我都對呢個聲明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佢話可能涉及違法，咁但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校方，係咪應該具體說明有咩事件認為係所謂違法？所以因此要出現我叫做所謂割席呢，似乎校方是沒有具體說明的。 嗯， 如果你說是因為作為政治宣傳平台，即是說學生會發表一些政治性的言論，那這個更加摸不著頭腦了。因為自古以來呢，大學生都是在社會變革或者社會運動中一個先驅來的。看回香港六七十年代，大家如果記得火紅年代，有所謂應中關社、由香港即反貪觸覺拍以至保衛釣魚台，大學生學生運動都是一個不可缺席的一個角色。咁所以 嗱，嗰陣時啲學生運動愛國喎、 哦，咁、即係 關心祖國喎、哦， 愛國係啊，咁佢都愛國，亦都係關心自己嘅社會，係咪？咁都會係為社會或者係國家去發聲。咁而家香港大學或者香港普遍大學生為自己社會有一啲嘅睇法，發表一啲所謂政治性嘅言論，咁呢啲係好自然嘅事啦。咁大學生自古以嚟咩國家嘅，我哋見翻好多國家都會有大學生係往往喺社會運動企得最前噶啦。咁你點解話因為佢發表政治性嘅言論，所以就要同學生會割席呢？咁我覺得大學作為一個大學生，其實不是只是讀書的嘛，亦都是大學是很好一個機會俾他可以了解自己身邊社會的事，去發表言論的、 究竟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就前因就一定很多的了。如果話要即係看近日發生什么事呢，就是在大概兩個星期前，就是即係上個月的16號，就港大學生會就發表了個聲明，他就是國家安全教育日嗰一日啊，咁就話咧，大學推行國安教育係斷送院校自主，愧對學士先言。咁亦都形容校長張翔咧就串通各資助大學校長，掛住國家安全為幌子，就行政治任務為實。咁跟住兩日之後咧，《人民日報》咧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啦，就話佢哋係毒瘤啦。咁 就點樣讀樓法呢，就話批評學生會公然抹黑國安教育咯，咁囂張氣焰令人髮指咯，咁然後呢就再提返就係以前嘅學院雜誌，即係學生會嘅學院嘅刊物啦，就係、是、發表港獨文章啦，又喺黃色媒體上咧就用錢去支持黎智英，呢個係即係《人民日報》嘅講法啦，就形容係一個象牙塔之中嘅毒瘤啊，要去除呢個毒瘤。咁跟住即係十幾日之後咧，就港大就發咗剛才嗰個聲明啦嚇。 因為嗱頭先講啦，其實校方似乎係冇具體講明有咩嘅言論或者事件係促成佢要割席啦。咁但係聽咁講，我假設推斷，因為原來學生會咧發個信，就公開信就即係鬧啊張翔校長，話佢喺推行國安法嗰方面嗰個角色咧做得唔妥當。咁如果我假設我係張校長咧，如果我有一個即係寬懷嘅心咧，就應該就係趁呢個機會就同學生辯論咯。我讲出我的做法，点解系点样点样？你学生会唔满意嘅，你亦都可以喺个辩论同我一起去对质、大家去咁样所谓坦诚去交换意见，呢、這个先系一个办学嘅校长应有之道，就唔系因为我收到封信你咁样话我，我唔中意，所以就割席啦。我而家就唔会继续你学生会嘅运作作出支援。喂，咁呢个系小气喎，呢、這个唔应该系办学。一個校長應有的胸襟嚟嘅。 嗯，嗱，電話裏邊就有港大學生會處理會長李佩聰，李佩聰你好啊，李佩聰係係聽唔聽到？ 聽到聽到。 係啦，咁嗱，大學就話會收回一啲即係學生會會室嘅管理權啦。咁而家你見到成個運作啊、有冇啲咩唔同咗同以前？ 而家咧就即系试完就系学生就系、是、校方喺星期五就出咗公开信啦。咁而家就就话会收回会址嘅管理权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嚟讲咧，就仲未有一啲好强硬嘅措施執行紧，系啦。咁就我谂应该校方仲喺度商讨紧点样去執行啦。咁我哋亦都系同翻校方去商讨究竟嗰个实际上執行系点样。 嗯。有冇计倾紧嘅咧？同即系学校嘅不同部门， 咁仍然有一定嘅空间嘅。咁但系就我哋对呢一件事亦都唔系话太乐观啦，系啦。咁但系就即系积极咁样去寻求紧一啲讨论嘅空间咁。 你哋最近有冇啲咩活动系想准备搞？而家可能要谂一谂咧，喺呢个新嘅情况之下。 活動嚟講，暫時就係冇嘅，因為其實而家學生會就係處於一個叫做換屆嘅時間啦，係啦。咁我自己亦都係上屆幹事，咁係而家係處理緊啦。咁所以而家目前嚟緊嘅只會係一個補選咯，係啦，即係去選翻下一屆嘅幹事咁樣。 咁你認為今次事件嘅起因有冇啲乜嘢觸發點係令到校方作出咁嘅舉動？ 咁觸發點嚟講咧，咁我自己就認為，而家校方即係亦都係處一個政治環境咁即係嚴苛嘅環境啦。咁喺白色恐怖嘅底下咧，咁我哋認為就校方喺呢一個位置去作出一個咁樣嘅決定，即係同學生會去叫做割席啦，或者係劃清界線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即係係一個合理，即係係一個。即系佢哋应该系因为呢一啲嘅原因，系导致到有呢个咁嘅决定。 咁但系咁样，即系所谓割席，实质喺往后学生会运作，或者其实未必话关于政治事件，就算喺具体一啲，譬如一啲康乐活动啊、课外活动，会唔会有实质影响咧？对一般即系喺港大嘅学生同学仔嚟讲， 嗱，对于港大学生，其实咧，我哋而家学生会就有百几个属会嘅，咁其实每一个属会都有佢哋自己。一啲好獨立嘅活動啦，即係可能係體育啊、文藝等等嘅一啲活動。咁其實港大校方呢一個決定咧，就無疑係對我哋嘅同學係造成一個好大影響。即係無論係佢哋可能係去物色一啲地方去搞活動啊，或者係佢哋可能需要一啲財務嘅支援等等咧，咁其實都係會出現一啲問題，係啦。咁但係實際上係點咧？其實亦都係好需要之後係。睇下嗰個實際上執行係點樣，因為我哋同學其實亦都係需要一啲資源啦，係去幫手去搞一啲活動。 咁你话对于一啲康乐嘅活动有冇影响？系应该有。 嗯，即系呢啲非政治性，其实系会即系叫做杀错良民，会影响埋呢啲非即系康乐性嘅活动，会影响学生嘅参加嗰度。 系噶系噶，即系你睇，其实我哋学生会有唔同嘅纲领啦。咁即系除咗政治嚟讲，同学嘅康乐活动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嚟嘅，系啦。即系佢哋都系负责去。令到同學啦喺唔同嘅範疇咧，係可以發展自己嘅一啲嘅長處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喺一啲位置咧，亦都係有好大嘅問題。 嗯，咁你哋有冇準備？如果個學生會嘅會室或者你哋搞活動嘅地方被收翻，即係以後唔用得嘅話，會有啲乜嘢應變嘅方式啊？ 應變嘅方式就其實都有嘅，係啦。即係可能包括係喺其他地方物色一啲活動嘅場所啊等等，係啦。咁但係呢一方面亦都係要可能係之後嘅幹事啦，或者係一啲即係時任嘅學生會嘅人員係去諗下點樣去拆咯，係啦。 因為可能而家都應該係咪應該學校係即係啱考完試或者都係即係學期尾，暫時未有太大嘅影響，但係可能去到譬如九月重新開學，好多新入學嘅學生佢要報啲學會啊嗰啲，可能就會具體。如果真係嗰陣時會擔心會有啲影響嘅，實際會見到啦，係嘛？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其實係即係正值呢個考試嘅時間啦，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話學生活動係的確比較少，咁但係你話嚟緊喺可能七八月，即係當大家的同學亦都係籌辦緊一啲可能迎新嘅活動等等咧，就會受到好大影響。 因為 OCamp 即係嗰啲迎新營，似乎學生會其實嗰個支援都好緊要。如果佢嗰度即係有個影響，似乎都甚至影響譬如迎新營嗰個安排啊、收會費啊嗰樣嘢。 係係。 嗯，嗱咁見到即係喺你哋。月中曾經發過個聲明，就批評校長張翔啦，跟住《人民日報》就即係點名去批評你哋係毒瘤啦，就話即係指控你哋話即係大學推行國安教育係斷送院校自主啦。我想問一下你哋覺得即係嗱呢啲批評咧，就同你覺得同你哋以往嘅批評係有啲乜嘢嘅唔同咧？你會點樣去回應呢啲批評咧？ 咁其實我哋喺月中所發嘅嗰個嘅所謂公開信啦，咁其實亦都係促請緊校長咧，係去係去回應翻一啲同學嘅訴求，或者係一啲同學疑慮嘅地方。因為即係講到國安教育係話咗實施，即係話咗會實行咁耐咧，其實校方係亦都冇一啲好公開，冇一喺啲公開嘅場合咧，係同緊校方即係同緊同學去講一啲執行細節噶啦。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喺嗰個位就都係需要去促請校長係去回應呢一啲咁樣嘅訴求啦，係啦。咁當然當時嘅公開信嘅措辭係比較強硬啦。咁但係因為亦都係有好多嘅同學向我哋反映咧，係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嘅 concern 啦，係啦，或者係一個嘅懷疑咁樣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出咗個公開信咧，係去向。校方是諮詢， 但校方收到公開信就沒有說有任何邀請大家去傾下啦，或者去辯論下就沒有啦，就換來就唯一的反應就是現在這個所謂割席的聲明，這樣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啊，在這個公開信，即是在這個校方的聲明之前，其實我們都是沒有，即是我們都是只是被知會校方有一個這樣的決定，那就冇同我哋去做一个好即係冇同我哋去做一个商讨。 嗱咁喺即係今次事件之后，你哋以后譬如公开发声明啊讲嘢，会唔会斟酌啲个字眼呢，或者用字方面冇咁人民日报所讲嘅一个嚣张嘅气焰呢？ 咁喺发声明等等嘅方面呢，其实我哋学生会不嬲都有一個既定嘅機制，咁我哋就會有一啲嘅委員會啦，係去 draft 一啲聲明，跟住亦都係要受到委員會嘅認可咧，先至會係去出啲聲明嘅。咁但係咧，我哋都學生會出聲明嘅準則，亦都係會係以事論事啦。咁亦都係會堅守翻我哋一貫以嚟嘅信念，係啦。咁係啦。 咁呢個就係我哋就住聲明方面，可能之後亦都係會緊接，即係保持住呢一個咁樣嘅原則同埋立場。 明白，好，唔該曬李佩聰，港大學生會處理會長。咁啊，我諗好多聽眾可能都未必可能咁理解，就係究竟即係學生同即係。校方同學生會咁樣去一個聲明或者叫做割席咧，究竟個影響係乜嘢咧？咁其實喺以往嚟講咧，即係好多大學都係咁嘅，就學生會個會費咧就係由校方去收嘅。咁所以嗱，即係由運作嚟講咧，就係啲學生就會比較慳翻好多嘅麻煩啦嚇，就唔係你一定收得齊啦，而且有人同你管埋條數啦，咁就唔使驚又話即係可能點樣亂用啲數啊咁樣，咁就可能成件事簡單啲，同埋喺個校園裏邊咧，亦都有好多設施係俾啲學生會用嘅。咁如果話收翻個管理權嘅話，可能真係對佢哋以後嘅運作啊各樣嘢要諗過曬嘅嚇。 係啊，因為呢件事如果佢真係完全收翻嗰個行政支援咧，係影響即係讀大學要參加。一啲課外活動嘅學會啊，啲學生迎新營啊，咁呢啲全部要俾會費，咁邊個去打理呢？咁啊，由個個屬會自己內部去打理，可能又驚有混亂啊，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唔清唔楚嘅爭拗。咁所以其實呢個影響係好大嘅，呢、這個大唔係淨係影響學生會一啲我哋所謂喺政治事件比較企得前嘅學生嘅，係影響其他。在大學做即係本科生佢哋嘅課外活動。 嗱，咁啊，港大就話會繼續為港大學生嘅一般課外活動提供服務同支援嘅。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有前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校董會委員文卓飛。文卓飛你好啊！ 你好，係歐嘉倫好。 係，仲有阿黃學平喺度。係點睇啦？嗱，呢件事係即係港大要出手啦，所謂割席啦，同學生會點睇？ 幾可惜嘅，我覺得我自己就1986做學生會副會長。咁我嗰年咧就是、第一届用新嘅学生会大楼， 系 咁就系我又讲翻历史咧，就有个旧大楼咧，其实属于学生会拥有嘅，咁就1986年拆咗，咁校方咧就叫做补偿翻学生会一啲嘅地方，咁就俾学生会管理，所以我咧就建议咧学生会咧抄翻相关嘅文件咧，就睇翻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因为由原本自己拥有一个独立大楼，到后来校方俾翻啲设施由学生会自治管理咧，呢、這个转变咧，佢哋都要了解翻。因为依家嘅新大楼已经系第三个会址噶啦，我知道。咁、就抄翻啲文件睇睇学生会其实嗰个权利可以去到边度。因为我都唔系好清楚校方所谓收翻个管理权嗰、那个意思系乜嘢。 我想都未是很清楚的，通常的讲法都 是保留了一个可能性，这解是不是呢？ 是的、 但你所知考 我觉得学生应该 要搞清楚整个大楼的管理、看看过去的法律文件和校方的书信、要做这些基础功夫才行。 你所知校方人，因为我所理解似乎学生会都是被知会，即是突然间就一个声明说我要收回管理权了。但其实校方有没有之前跟学生会有一个沟通，是关于比如大家是有什么原因是即是有个互信受到破坏诸如此类，有没有之前是不是出声明前应该大家有些倾下交谈交换的想法呢？ 具体他们之间怎么交往我就没有掌握。咁我谂积怨咗都几年噶啦，我谂校方即系同学生会关系一路都几僵持噶啦呢几年，咁、就变咗都唔系即系一朝一夕嘅事，所以我觉得咧系需要有一啲人做翻啲调解，即系作为譬如学生会过去嘅干事啊，比较熟悉成个历史发展，因为学生会啲同学一上任一年其实又换人噶啦，变咗好多嘅背景咧，其实都唔系好掌握。所以我睇到呢個新聞咧，我都有啲意外啦，即係個關係搞到咁差。 咁嗱，校方所講就係話學生會即係越嚟越政治化，同埋成為政治宣傳嘅平台啦，或者係即係發表一啲言論，佢哋認為係煽動性啦。咁但係睇翻其實學生會咁多年以嚟咧，都其實好多時都參與政治，亦都發表一啲好多嘅公開言論，都會比較有立場嘅嚇，有態度嘅。點睇而家呢個變化咧？ 就其實。八十年代已经一路是很关心香港前途的了。大家知道学生会又去过信比戴翠夫人，又比过赵紫阳。其实那个 level 很高的，即是当年我参与。 咁我覺得呢幾年咧就嗰個互信失咗啊。咁我見到學生佢出咗聲明鬧校方咧，都好辣下嘅。咁其實就大家就冇咗嗰個緩衝位。咁我覺得呢只校方咧，亦都可能因為國安法之下咧，有啲位佢覺得都冇辦法即係承受得到啦，所以先至作出呢個有少少所謂割席嘅動作。我都好希望咧，大家可以真係坐低認真傾一傾，即係為咗所有同學嘅福祉咧，即係唔好搞到學生會即係嗰個即係個關係咁差，咪就係服務唔到同學，好可惜嘅。 即系你刚才讲到承受唔到，或者校方承受唔到，系一啲乜嘢类型、乜嘢东西承受唔到？ 我见到学生会嗰个声明都几重噶，个用语都差唔多好似即系国安法之下，校方已经好似做咗即系啊官方嘅一啲嘅工具，要打压一啲嘅言论咁。咁我觉得呢啲位咧就即系我觉得其他院校都有出现呢啲情况。即系学生会去得比较，即系行得好，即系好前下啦。即系呢啲嘅声明，咁系咪都需要大家真系坐低倾一倾，即系点样合作？我见到学生会最新嘅声明就话，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其实都开始慢慢缓和翻少少。咁我觉得亦都系时候，大家真系心平气和坐低倾一倾，大局为重啊。 系啊，呢个就系我哋头先了解，就系嗰封即系。几辣下嘅学生会信收到之后，校方其实都冇话主动同学生会话私底下倾下过。一嚟唯一嘅反应就系呢一个割席嘅声明。其实校方系咪应该都尝试即系公开好、私底下好，同学生会倾一倾？即系呢封信，你就算唔几咁不满都好，即系都同学生会沟通下，而唔系就一个割席咁啊算，即系俾人感觉好似好小气咁咯。校方会唔会咧？ 佢哋私底下有冇沟通渠道，我就唔知，因为依家好似学生会都冇装啊。就仲系等紧新装上任，变咗就系咪个会长都即系发挥唔到沟通嘅作用？特别系三个会长，照计应该同校方高层系好多密切来往嘅。以往好多委员会都有份参与，即系近一年系咪都差唔多冇咗呢种沟通咧？我就不得而知啊！都几可惜嘅，我觉得系。 好，唔该晒文卓飞，唔该晒。 冇咁讲， 文卓飞系前港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校董会嘅委员啊， 系啊，即系好大可惜，即系亦都反映咗，即系究竟我哋香港即系社会啊，期望学生、大学生喺社会运动或者社会发展占有咩角色咧？即系咪希望我哋未来香港嘅大学生净系埋手读书，不问世事？啊！即系总之，年年考第一就得啦，唔好理社会身边发生咩嘢。呢个系咪我哋香港期望未来大学生嘅社会角色咧？呢个大家值得深思。 睇嚟系，系咪咧？即系喺呢个新环境之下，睇嚟即系好多嘅校方都会宁愿啲学生你自己搞下活动算啦，普通嘅活动大家联谊咁就算啦。似乎系咁，即系正如你咁讲，就系大家避免讲咁多政治，可能系。即系校方好想学生做嘅嘢。 如果系咁，我问咁大学生同中学生有咩分别咧？咁不如嗰个中学就不如加多个叫中七、中八、中九算啦，唔好叫大学啦。大学嘅特别意义就在于唔系净系读书噶嘛。吓，呢个系佢投身社会之前一个好好嘅机会，俾佢反思自己嘅价值，对社会嘅价值。是大学呢三四年就是唯一的机会给他这样做。 对，同埋你想回以前其实大学生比较可能是讲话出位一点或者激进一点都是常态来的。 是啊，这个是即是因为他们未有即是出来做事的包袱，所以他有这样的条件去做这件事。 不过似乎已成往事了。 对， 拜拜。